结果他失望了。叶修的举动又不是一直心血来潮，一切都已经算计清楚，在还没吹飞艾石之前就已经看好了退路。艾石这一回头就看到君莫笑早都已经跑到他身后来了。 漂亮！ 曙光玄冰大赞一声，布下召唤兽从君莫笑身子两旁穿梭而上，和一对蓝西格玩家凶猛地拦上了追来中草堂玩家。 擒贼先擒王！ 曙光玄冰笑着，看到艾石已经倒下，中草堂的纸面人数虽然依然和蓝西格不相上下，但是没有指挥者，这在团战中是超级致命的。 说得不错。 曙光玄冰听到君莫笑也是赞同地说了一句，再然后他发现自己赫然已经飞起。 怎么回事？ 曙光玄冰有些茫然。 我按到跳了。 曙光玄冰甚至低头看了一下键盘，他左手的停留距离他的跳跃键十万八千里。再然后他就听到一片惊怒的呼喝声，这个声音来得刚刚听过呀，方才中草堂的团队中好像就有出过这样的怒吼。 拿下！ 随后他又听到一声刚刚听过的呼喝，曙光玄冰摔到了地上，他甚至忘记了使用兽身。当他再抬起视角时，他看到是一堆头顶加王朝工会的称谓。曙光玄冰顿时已经明白过来，他如同艾石一样挣扎着想转回视角，但是他没有做到。一个法师系的布衣这时候死得比任何职业都要快，群龙无首的团队瞬间变成了两只。加王朝工会的玩家们也在这一瞬间好像明白了些什么， 杀！ 所有人都在喊出这个声音，但是杀什么？他们有准确的定论吗？陈果张大了嘴望向了叶修，叶修的脸上恒久不变的就是这种平静。倒在地上成了尸体的曙光玄冰没急着复活，此时的他只想吐一口血先。和加王朝联手先把中草堂干掉，没错，中草堂的艾石确实是率先被痛快地干掉了，但是这完了以后马上就是把自己给干掉，这你怎么就没打个招呼呢？郁闷的曙光玄冰成了灵魂视角，漂浮在空中，只看到下边三家工会都已经是炸开了锅。中草堂的玩家扑向了蓝西格，蓝西格的玩家冲向了加王朝，他们本都是想救回自己的老大，结果老大都是死得那么快。营救和反营救已经没有了意义，但冲突却已经是全面爆发。但是没有统一的指挥，蓝西格和中草堂两家此时都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，完全就是一场快意恩仇的战斗。只要头顶不是自家工会的称谓，立即出手，没有商量。 真是太卑鄙了。 陈国目瞪口呆足足有半分钟，这才好容易吐了这么一句，而这一句的口气中一点快感都没有。卑鄙两个字，陈国完全不觉得就已经道尽了自己此时心中的感受。尤其是看到叶修在挑起祸端后，他的君莫笑立刻是躲到加王朝工会的身后。陈果原以为拿下了这两家工会的头目之后，叶修会再朝加王朝的孟天辰下手，没想到他没有这么做。这样一来，拥有指挥者的加王朝似乎将在三家工会中占据上风，但他还没来得及抱怨，就发现似乎并不是这样。此时处境最差的要数蓝西格。BOSS 荒野镖客的仇恨还在他们身上， 杀死了艾石，中草堂的仇恨也有落到他们头上。而后他们向家王朝冲击，又建立到新的仇恨，三面树敌。兰西格的玩家真的不想这么威风的，但现在想后悔都来不及。兰西格之后处境第二差的却不是另一家挂了老大的工会中草堂，而是家王朝。家王朝有孟天臣的调度，场面上是很稳的，但是却也有些架不住这混乱的冲杀。因为君莫笑在先后把两个老大送入了敌阵，闹得大家连句遗言都没听到，就眼看着两位老大被围殴成了尸体，他当然赢得了最高的仇恨。没有明确战略意图中的中草堂和兰西哥玩家凭义气用事，绝大一部分都想冲去把君莫笑先干掉。然后此时的君莫笑却早已溜到家王朝团队的身后。家王朝工会的人对他没有任何阻挠，因为君莫笑可没有朝他们的老大孟天臣出手。如此看来，灭掉了对方两家工会的老大，君莫笑帮的是谁一目了然。果然是叶秋队长，家王朝工会的人激动了，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把叶修的君莫笑给护了下来，拦上了最大仇恨的冲杀。这显然也是一个意气用事的决定。家王朝虽有决策者，却也没有一个恰当的战略意图。从战略角度上来说，他们和中草堂、兰西阁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场面有些不对呀。家王朝的孟天臣很快就觉得有些不妙。虽然另两家工会的指挥者都已经倒下，但如此让家王朝来承担来自两家工会的冲杀，孟天臣感觉自己怎么调度也无法站稳上风。战略上大家都在意气用事，战术上兰西格和中草堂的玩家虽然没了总指挥，但局部的配合却还在。这样大规模的团队都是组团为单位，而团是由队组成，有队当然就有队长。现在两家工会的团队只是缺了队与队之间的调度和配合，而小队内部却还是有队长在协调指挥的。也就是说，两家工会此时只是没了大整体，但却还有数个小整体在战斗。如果只是一对一，家王朝可以拥有大整体方面的优势，但现在两家工会都在朝着他们冲，小整体太多，拥有人数优势的对手让孟天臣倍感压力。他毕竟也就是网游高手的水平，指挥他可没有职业级的水准，可以在这样的场面下完成以少打多的指挥部署。职业级的水准，孟天臣立刻想到一个人，那何止是职业级水准呢、啊？那是职业级的顶尖水准。孟天臣视角狂转，很快他就找到了君莫笑的身影。这家伙很悠闲地蹲在他们家王朝团队的大后方，看起来像是个过路打酱油的。在权衡得失方面，孟天臣算得相当敏锐的。眼下的局面可以说是君莫笑一手造成的，但他现在却蹲在可以说是战局以外的安全地方，而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，三家工会都有玩家在不断地倒下去。君莫笑真的是在帮他们家王朝，还是说别有用心？孟天臣完全没去考虑君莫笑到底是不是叶秋这个问题，他单纯地思考着君莫笑的一系列举动，内心顿时愈发的不安起来。君莫笑如果真是想帮助他们家王朝的话，急于的帮助应该远远不止于此啊。不安的孟天臣抽身后退，很快闪到了君莫笑的身边， 随后一个组队的邀请丢了过去，结果赫然接到系统提示，对方已有队伍。对方已有队伍，这提示瞬时间让孟天辰心中的怀疑达到了顶点。 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孟天辰脱口而出。 拾花啊。 轻声这三个字犹如五雷轰顶，孟天辰当场就被雷得不轻。拾荒。作为一个经常指挥团队的人物，孟天辰很知道这是什么。和拾荒者，孟天辰打过的交道只多不少。但这么高端的拾荒者，孟天辰真的是头一次见。普通的拾荒者都是比较被动，他们只能等待着，期待着出现这样混乱的局面，让他们有机可乘。但君莫笑呢，他不是，他干脆是自己主动出击，制造出了这样混乱而不可收拾的局面。这完全是把拾荒文化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。这样的拾荒已经不是捡现成便宜那么简单了。 果然如此啊。 陈果在听到叶修说出拾荒时立刻拍桌大叫。他在注意到叶修灭完两个老大后，就立刻让君莫笑闪到圈外，而家王朝的处境也没见得有多好时，就觉得叶修的意图并不在帮哪家工会。对于叶修的打算，他心中已经有所猜想，而叶修则是帮他完成了最后的验证。 拾荒拾到这份上，你真行啊。 陈果说着。 当然拾荒也要努力嘛， 叶修说。陈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好了，说是来拾荒的，就真的是认真在拾荒，而且拾得空前，拾得高端，不愧是荣耀的教科书，连拾荒这种勾当，人也是大神级别。已经知道了真相的孟天辰并没有冲动地立刻朝君莫笑动手。一来他不认为自己会是君莫笑的对手，人可就是虐着70级玩家完成挑战任务来到神之领域的。二来孟天辰依旧理智地权衡利弊，此时此刻杀死君莫笑只是出一口气罢了，对于避免损失可以说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最让孟天辰头痛的还是场面，他已经完全控制不住。君莫笑的连串举动，别说中草堂和兰西阁了，就连他们家王朝的人都把他视为是自己人了。这伙毒辣的算计根本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得清的，等他能说清的时候，这场上估计也都死得差不多了。孟天辰更没忘记他们是为 BOSS 而来的，而此时的局面 BOSS 他们哪里还有机会杀到，在这里和已经完全乱套的兰西阁和中草堂冲突，完全已经是无意义的举动，只能便宜了一边虎视眈眈的拾荒者们。 撤。 思考过后的孟天辰在团队中发出了指令，家王朝的玩家们都是一怔。 撤。 不少人都怀疑上了， 现在的局面哪里还杀得到 BOSS？ 孟天辰压根不去提拾荒者的阴谋什么的，只是一句话提醒了众人他们到这来的初衷是什么。所有人果然飞快醒悟，意识到眼下的争斗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嘛。假王朝的人准备撤出战局了，但兰西阁和中草堂两家此时却还保持在意气用事的冲动当中。一看家王朝有退意，很以为是他们占了上风，一时间攻击得更猛烈了。孟天辰很是郁闷，这场面一退而倒给了对方追杀的机会。兰西阁和中草堂的人此时明显缺乏一个理智的大脑，没有团队指挥的弊端，最后居然让家王朝也深受其害。孟天辰没忘了君莫笑， 心里本盘算着这场面如果能怎么偷袭一下，把军魔校送到对方人堆里，正好可以让那家伙体验一下艾石和曙光玄冰的下场。结果视角扫过，发现这军魔校真是鬼得很，方才是很悠闲地蹲着看戏，此时一看场面有变，立刻也有动作，根本就不给他这样的机会。 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 这时队伍频道里暗香疏影他们几个倒是焦虑上了，听着外面杀声骂声震天，几人心中都是百爪挠心。他们和叶修不过初识，能有多大的信任？此时听动静觉得外面已经很乱，都有些疑心叶修是不是故意不给他们消息，他自己在外面先大失特失一番再说。 你们从那洞里出来的话当心点啊， 叶修回复道。 收到。 暗香疏影几个早就迫不及待了，排着队就去钻起洞了。暗香疏影第一个钻出洞，视角一转就见外面乱成一团，顿时心花怒放。作为一个资深拾荒者，暗香疏影很快发现那边地上躺着一件价值不菲的装备，连忙冲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一道灰色的人影突地从另一边的房顶上直冲而下。暗香疏影一瞅那灰影下落的方向，立刻知道这人肯定是和他一个意图，就是盯上了地上那件装备。作为一个专业拾荒者，这样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遇见了。暗香疏影连忙一个三段斩，挥剑开路，急速冲了过去，倒是真比那道灰影还要快了几分。暗香疏影心下得意，鼠标正要朝那装备点去，忽见队伍频道里同时闪出数个当心，心下一惊，就见屏中画面一抖，他的角色直接就斜飞了出去。暗香疏影连忙扭回视角，对方是怎么把他击飞的他不知道，他只看到那灰影已经落到地上，从容地把那件装备拾进了口袋里。 靠！ 暗香疏影很有些恼火，但是很快他就看清了这个一身灰扑扑装备的角色头顶上的名字，毁人不倦。 是毁人不倦？ 队伍频道里有其他人叫了出来。 你们认识啊？ 陈国此时也已经从洞里钻出来，比起那帮专业的拾荒者，他显得有些矜持，没像暗香疏影这样一出洞就瞄到装备恶狐扑食。最后一个出来的是他，只是勉强看到了暗香疏影被一个人给击飞，他开始还没反应过来这人有什么特别，此时听到这些人都在叫这人的名字，再看上去才发现这人头顶除了名字并无工会称谓，这意味着他肯定不是这三家工会之一。 没听说过啊，是一个超狠的拾荒者。 队里有人向陈国简单介绍了一下，陈国显然对拾荒行业比较陌生，也从来没去兴趣去关注，看这些人的口气，这人该是拾荒者中一个鼎鼎大名的角色。 有多狠啊？ 陈国正问着，就见那毁人不倦突的又是奔出，举手间忍刀挥出，一道血剑飞扬而起，跟着就是一人倒下。这人身上似乎是掉出了什么，还没等大家看清呢，就已经被毁人不倦伸手给接进了包裹。